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，文字虽然不多，总共只有1000多字。在汇编里面，将这一篇文分为124个小段，有一些段落了只有1句2句，最后一段比较长啊，有好几句。以后我们再印这个本子，不妨呢就依汇编的段落把它分出来，这个样子读诵讲解都非常方便。今天我们看第11段，又有30神在人身中，每到庚申日，这上以天朝言人罪过。现代的年轻人，不但是年轻人，中年人也都包括在其中，听到这些话总以为是迷信啊，用迷信两个字就把这些事实否定掉了。而他的果报不堪设想啊，在明眼人的眼里是非常值得惋惜的一桩事情。古圣先贤累积千万年的经验，现代的科学技术，它的历史很短了，还不足300年呢，而科学技术现在还在不断的发展，空间的维次他们是证实了，但是不能突破。假设科技再向前迈进，有一天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次，那么这些鬼神的状况，六道的状况就可以能见到了。现在在西方，我在美国、加拿大住的时间长，那边的人盛行催眠术，用催眠的方式叫受催眠的这个人说出他的前身、他的过去身，这些资料相当丰富啊，出版物也越来越多了。他们证明确确实实有六道轮回的存在，有六道轮回的事实。 可是这些事情对于鬼神对人间的鉴察，催眠术是达不到的，也没有办法明了这些事实真相。从诸佛菩萨古圣先贤教诲当中，我们知道人生在世，起心动念点点滴滴都有鬼神在那里看啊。三尸神我们佛法里面讲有同生同名这两个神，常住在人的肩膀上啊，我们左右两个肩膀，这两个神常住肩膀，不会离开的啊。三尸神呢，是住在我们内脏里面啊，这个很不可思议。可是你们曾经看过啊，从美国带回来的古老的语言啊，你看古老的语言里面有一个人啊，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，帮人看病啊，那个病人不在面前也没关系，距离他几十里几百里都没关系，只要告诉他姓名他住的地址啊，他就能够去看病。他到哪里看呢？他到他五脏六腑里面去看。啊，他能够跑到人内脏里面。啊，看到你的心肝脾肺哪个地方不正常，他说出来。啊，旁边有人给他记录，那个录像带你们都看过啊。三尸神啊，就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啊，我们从注解里面看，这三尸神好像是姐妹三个。啊，在人身中啊。啊，上尸神啊，是在人头上。啊，在头里面呢、啊。他能够叫人胡思乱想，那能够叫人呢眼昏头发脱落。这个中尸神呢住在人肠胃里面啊，他叫你好吃，叫你健忘啊，叫你做坏事啊。下尸神呢住在人脚上啊，脚里面呢啊，也是叫你好色好贪好杀三尸神希望你早一天死，死了之后啊他们就变成鬼了啊，这三个神就变成鬼了啊。鬼在受这个人家祭祀血食啊，所以说一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，什么人对你最清楚呢？三尸神。三尸神是非常非常清楚啊，在人生中啊，每到庚申日啊，一个甲子有一个庚申啊，中国古代 记这个年月日都是用甲子啊，你们现在算命排八字就晓得了啊，年用甲子排，六十年一甲子，月也用甲子排，两个月一个甲子啊，所以六十天呢当中有一个庚申啊，这一天三时神呢就去告状去了啊，上一天草啊，这个天草多半是指四王天跟桃李天啊，到四王天桃李天的那些报告，诸位要晓得这一桩事情不管你信不信的，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啊。啊，如果不信则无，这圣贤人给我们讲这些话不就是找我们麻烦啊，那怎么能对得起人呢？不信也有啊，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啊，没有一个能够幸免的。造作一些罪业，还没有得到恶报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中，你造的福太大。这一生当中造作的罪业，当然是折福，折福之后你还有余福，还有多余的，你还在享福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如果你这一生明白这个道理，断恶修善，你的福报更殊胜。生生世世都享不尽。这都是实在话。虽然为什么要造罪业？古人也有一个说法，说这个三世神呢，就是一个人的三魂啊，魂魄。我们常讲三魂七魄，是中国人古老的一个讲法。道家有道家的说法，阴魂有精。阴精有魄，阴魄有神，阴神有意，他是这个想法，讲这个魂魄的来源。所以他们说圣人对于一切境界，他不用妄心，妄想心不用妄想心，而用真心。什么叫真心？没有妄念的那个心就叫真心。用这个心对外面境界这是纯善，谁会用这种心？说实在话，只有佛菩萨真正觉悟的人， 清净心里面讲啊，清净经人人神好清，而我们妄想心把这个清净扰乱了，烦恼扰乱了。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欲望把这个清净心动摇了，所以你的心不清不净，不清不净的心是凡夫啊！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恢复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自信，清净心就是真心，恢复到清净心，能够以清净心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个人就是佛菩萨。我们从经典里面要体会这一层的意思。学佛最高的目的就是转凡成圣，在佛家常讲啊，佛的教学教人三个转变。第一个转恶为善，第二个转迷为悟，第三个转凡为圣。你要晓得从哪里转起啊。我们的心本来是真诚的，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是觉悟的，是慈悲的。现在这个五条啊，全都没有了。现在变成虚伪，变成染污，变成骄慢，变成愚痴，变成自私自利。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的？自己如是，再看看周边别人也如是嘛。所以这个世间会有劫难，会有天灾人祸。我们今天生在这个大灾难的边缘，说不定很快就遭遇到。怎么样来挽救？怎么样能够避免？趋吉避凶，这一个观念，古今中外，一切众生，人人皆有啊，人人皆知。但是怎么趋吉避凶啊？不知道。这个地方有灾难不好，我们找个另外地方去移民行不行呢？不见得。谚语所谓在劫难逃啊，你在这个劫数之中啊，你逃到哪个地方都没用，你还是要受这个劫难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这是真理啊。那要怎样才能够避免过呢？一定从心地里面做个转变。这是正确的。这个地区遭难，你还能够避免。 这是佛家讲的共业当中有别业，别业是不共业，所以我们如何恢复我们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？我说这个五句，只要一句恢复了，其他的四句通通都恢复。一条就具足其他的四条，任何一条都圆满具足其他的四条。华严经上讲，一节是多，多节是一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做个转变呢。一定要断，要放下，从根本上下手，把爱欲放下，把嗜欲放下。嗜欲是嗜好啊，心里面所喜欢的，远离名闻利养，远离财色名食睡五欲，这个样子才能消灾免难。如果你的爱欲嗜欲不能放下，这个世间无论你躲避到什么地方，你都逃不过劫难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。佛经常说，以智慧剑破烦恼贼，以智慧刀裂烦恼网，以智慧火烧烦恼心。这是佛在《大小乘经论》里头常说的。尤其是许多大乘经论，佛说的很多，在华严经里面，佛教我们如何转变，说到转变道理方法之多，确实无过于华严。经文分量大，所以说得很详细。不断的重复，让我们有机会长时间的熏修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学佛这么久了，为什么得不到效果？实在说，熏习的时间不够，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。我们的意念太恶了，纵然我们的口善行善，意不善呐、意不善呐、那个心善口善都不踏实啊。所以功夫不得力，劫难不能避免，道理在此地。必须做一个真实转变，真实转变里面关键的所在，深入经藏，深入经藏又谈何容易？ 今天大家不读古书了，不但不读古诗，不愿意读书啊，看到书就厌倦了，这怎么行呢？现在科技发达，我们可以尽量利用现前的工具，录像带、录音带。诸位想一想，过去的古人，几千年前、几万年前，为什么把他们重要的这些文献刻在石头上？我们现在明了啊，过去科技也有这样发达，可能比我们现在发达的更高啊，一个大毁灭全就完了，唯有石头存在啊。我们现在这个科技这些东西，你们常常想的 VCD、 CD 可以保存两百年，真能保存两百年吗？哪一天我们这个世间电力完全没有了，这些东西不全都不存在了？所以它不如书本呢，书本可以保存呢，书本保存也有限度的，将来这个书纸张会变成灰呀，几百年之后纸张变成灰，书也没有了。所以你看看中国那些老祖宗把佛经刻在石头上，可以永久传下去啊！我们到北京房山去看看诗经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，东西才能真正永久保存啊！科技会毁灭的，我们能够体验到啊，什么叫真实智慧？现在有这些工具，要尽快的去利用，不要想着没有关系，我都可以保存两百年，今天不听，明天听，明天没有时间听，后天还有时间，慢慢来，到后天命没有了，你还听个什么？是要懂得这些道理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